我是唐伟进，现在是西元2016年9月15日。为什么要录这一个 This string contains this substring in specified order？ 因为有时候在 Microsoft Word 里面，我们要做智慧型的这种处理的时候，它需要判断说目前这一个段落是什么样的段落，所以呢，这个段落往往会有一些 characteristic 的这些 substring。所以而且他们是以就是特殊的 order 这样子在那个，所以你必须要去 check 这一段是不是这样的段落，因此需要这一个函数。好，拜拜。